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嚟到3月13日嘅呢一集， 大家好。 今集就齐人啦，咁咧我发咗毒誓先，我唔好讲咁多粗口。 嗯， 如果我讲粗口点咧？喂，你俾啲反应我。如果我讲粗口点，你点罚我咧？谂住，除咗刘诗歪又系，除咗刘诗歪 啊，冇嘅。你想 朱古力啦，系嘛？ 扯呢啲咁樣樣咁所謂嘅 呢啲咁唔係我見人哋嗰啲呢會攞個錢箱出嚟罰錢㗎。 黐線啦。 不如咁啊，如果講句粗口嘅錘仔揼春袋啊。 好擺個錘仔出嚟。咁第一個破戒應該金金啊。你有幾個春袋囉 我都先。我都應承過啲網上面嘅。係 咩 有話。咁巧粗口嘅。 喂講少啲啲咪知 少啲 咪 唔講。 真係佢哋都話咗上次我都有講過啦就話有位聽眾就 inbox 我就話其實你嘅節目都 OK, 不過你可唔可以講少啲粗口呢咁令到多啲人可以聽到喎。 好明白晒、超級 alert 住唔好講咁多粗口、好啦咁其實呢個禮拜發生咗幾單大單嘢啦係咪咁其實禮拜四係咪水味呢大家覺得。 跳我個 Facebook 嗰個 profile picture。我冇講過粗口啊 嗰句唔係 唔 係 粗口 啊 我係話我呢幾個月啦我嗰個 profile picture 嗰個黑色個蠟燭都未試過除低啊喂 ,2014 年甲五年喂發生咩事啊大佬 我想講呢另外一個 status 呢最多人鍾意用嘅呢就係呢今日香港最黑暗嘅一日 咁真係低住未算低又黑住未算黑喎。 即係等於呢一個曼聯輸波嗰張圖可以係咁循環用。 係咁影住莫耶斯咁你覺得個場場都唔會贏㗎喇即係第一個本。咁即係經歷咗一個咁黑暗嘅 幾個月啦幾個月嚟啦。 係、你唔好提我啦係咪又一架飛機吓、 喂其實係咪你打㗎啫 我冇打咁高啊。 我唔知道啊得阿金金啦。 喂呢啲我唔清楚我 喂其實大家你哋從來都冇人諗過呢個可能喂真係可能俾你打咗落嚟喎。 用手打點打咁過你用咩打啊 用機打。 嗱咁今日第一樣嘢呢就講啲即係都係好 ad hoc 嘅嘢啦咁王維基係咪單嘢就已經沉淀咗兩日啦。咁通訊辦亦都同香港電視呢咁就來回咗交戰咗幾個回合啦。咁我想試下用一啲唔同嘅角度去講。因為其實而家坊間而家所謂所有嘅評論呢其實都係圍繞住就係話大家制式如何啊。你行咩制式我制式系咪清得制导致到你唔俾我播呢咁我系咪个制式冇寫喺张约度或者我申请嘅时候我冇讲到所以你唔批我呢又或者到底我制式系咪有几多个千人收到呢咁其实好得意就系话琴日光明顶系冇陶杰㗎喎但系见唔劈头第一句就系觉得今日我哋嘅题目系讲王维基不过我哋讲嘅嘢唔应该讲技术嘅层面但佢用咗45分钟讲技术。 而家 Raymond 系咪挑战光明顶 唔得即系陶杰我見咗幾次即係佢嘅嘢呢睇咗其實好多嗰啲花風吹水嘅材料即係我好鍾意佢嘅。 Okay. 份人係另外一件事包頭靚唔靚仔都係第二件事。 Okay, okay. 不過佢即係嗰啲所謂叫節目主持呢就比較流咗少少。 唔係其實好得意㗎經過咗咁多日之後呢成香港呢都變成呢一個 information system 嗰啲專家。 係啦。 我見到喺巴士度呢啲順嫂啊同嗰啲何師奶呀嗰啲講呢。 個個識 CMMB 㗎㗎。 係呀喂佢哋講得好 我到而家都未知係咩。 我先發覺我先係好低 B 嗰個大佬。 咁其實講少少 background, 最簡單一樣嘢就係因為王維基而家用緊嗰個制式就可以俾多過5000人收到。所以通訊辦就話覺得佢呢一樣嘢呢有機會觸犯條例。咁觸犯條例點呢因為我開頭嘅時候佢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我咁諗㗎喎。你話我觸犯條例到底而家係你話我觸犯條例定法官話我觸犯條例先。兩件事嚟喎。你話我觸犯條例唔等於呢件事呢我唔可以做㗎喎。法官叫我呢落咗 order 呢我就唔做得啦。咁所以我初頭第一個諗到嘅嘢就係話會唔會就係我照起呢又或者我照開台照播咗先呢我、原來發覺呢唔得原來呢樣嘢可以 trace back, 而家就係話唔俾佢起第一個發射站。所以件事棘咗喺度。咁個問題就係話而家 而家好多人讲緊就係话究竟制式嘅问题啦，我已经用咩制式啦。咁我真係想问一个问题啦。究竟制式紧要啊，定还是你呢个政府所谓叫政策个執行力紧要呢？ 呢个废问题嚟㗎喎。由头到尾其实都系籍口嚟咗嘛，鸡蛋入面嗰条骨头嚟咗嘛。 係啦，所以我冇諗住今日又同你讲咩 CMMB。个问题就係话我试下用一啲唔同嘅例子话俾大家听而家黄岐发生咩事喎。 好啊好啊好啊。 咁头先呢同阿伯傾咗一阵呢，佢搵咗个好好例子。阿金刚大师有冇食过丝皇菜？ 有啊。 我哋呢个礼拜就去食咗一次丝皇菜。嗰、那个咁嘅所谓丝皇菜呢係中环嘅。咁上到去当然係美酒佳肴啦。咁但係问题食嘅就係嗰度煮。酒就唔係嗰度卖㗎喎。酒喺边度卖呢？係 咪通常而家呢一类咁嘅丝皇菜呢，即係其实唔係叫丝皇菜嘅，应该係一啲叫做会所式嘅食肆啦。咁佢攞会所牌嘅。咁啊，唔係好多地方可以攞到酒牌㗎嘛。通常呢一类咁嘅会所牌，佢就隔篱有一间铺头呢就卖酒嘅。即係等于一间普通卖红酒嘅一个零售点。咁你买完酒之后，然后你就入去嗰个食肆嗰度开瓶呢，某程度上就避咗个規管，因为係唔可以出售酒精类嘅飲品㗎嘛。 即係佢都唔使攞酒牌啦。 係啦。咁其实嗱，我唔敢讲佢两个老板系咪同一个人，但係互相会给你一个方便嘅。是吗？其实这一类是不是所谓大陆所讲的擦边球啊？ 我想都可以这样说啦。那我想就算你不用擦边球去形容这件事，其实香港是很多人走的法律啦，又或者做一些未是法例保障到的事。即是譬如我开一个食肆，那我是不是开张那天我就可以卖得所有东西？通常就不是的。通常你开张那天其实你是没有牌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做了几个月生意，食环署查到啦，咁你话俾食环署啊大帮听，我呢个牌未搞到啊，最多咪罚我钱啦，系嘛？你最多逐日罚我钱啊，或者点啊？个问题就系话我个铺租咗喺度，我免租期过咗，我就交紧租，我就要做生意去搵翻个租翻嚟，令到我唔使蚀钱。 唔系最近个例子咪你老友咯， 又我老友， 农场餐农场餐厅个老板啊， 哦，你 最近唔系最近咪就系话佢因为某一个铺攞唔到牌啊嘛， 最近 系啊，最近啊，啱铺。换咗嘛，咁啊头都痕埋啊，点搞啊，定成啊嘛，佢攞个临时牌系咁逐系咁逐啊嘛， 系啊 系嘛，好多时候都会有咁情况。 咁所以变咗，因为咁嘅情况咧，间食肆就其实可以偷鸡，可以做多几月生意。咁但系点解要偷鸡做多几月生意咧？如果我今个月去申请，又或者我装修嗰日去申请，食环署个牌嘅批得快俾我嘅话，根本就唔需要，唔会有呢样嘢出现 嘅。系你如果问朋友，佢系做食肆嘅，佢去攞嗰个牌，架床叠屋。喂，无论消防又搞你啊，你个 layout 啊，你个厨房啊 ，design 啊 ，kitty club 嘢，硬系可以捉到你啲嘢嘅。因为你要明白，做政府工嘅立场咧，我如果唔挑剔到你，就显示唔到我有做到嘢。硬系会中间硬系啲关节度棘下嚟。 你个款好似好有经验。 唉，老实讲，佢同政府打交道，你估少咩？ 好惨啊你啊！ 吓， 咁就所以有时啲老板咧，就唔系为咗佢要呃多几个做生意，个问题就系、是。政府阻住佢几个做生意，令到佢冇办法正正式式攞翻个牌。咁所以佢就用啲临时牌啊，又系将用一啲擦边球嘅方法去做住生意先。咁所以有啲嘢咧，既然法例规管又即系条文上边唔系写得咁明确咁清晰咧，有啲嘢就真系好无可无不可嘅。呢、這个就唔系讲紧本身立法嗰条条例究竟写到点啦，就系讲个执法啦。即系譬如一般呢啲咁嘅食肆咧，你执法严极都好。你唔會第一時間拉人封艇嘅，即係好似我同阿伯住嗰度附近咧，喺沙灘嗰度咧有個小食亭嘅喎。 係， 咁嗰啲所謂小食亭咧，就其實係開埋 gas 爐，其實你買海鮮去炒都得嘅。 但其實係本身嚟講係唔可以明火嘅。 係啦，咁其實嗰度本身嚟講就唔可以明火去，即係所謂叫做啲小炒嘅菜式啦。咁但係問題佢而家擺曬啲食 gas 爐喺度，佢又兜住大鑊嘅香噴噴咁。其實嗰度係不斷做生意做咗幾年嘅。你话嗰度有冇攞过攞即系攞正个食肆牌咧？从来都未。不过问题就系话，因为嗰档嘢有老细我识嘅，咁你有人去帮衬，又或者食环署咁，其实咧嗰度五点前就唔会开档，唔系开亲档咧，都系夜晚食饭时候六点后先开档嘅。咁变咗你就算有人喺度炒小炒，有人去帮衬，有人喺度食嘢，其实系相安无事一件事。咁当然就系话，如果你太嘈嘅，差人嚟查牌嘅，咪叫你静啲咯，又或者叫你即系饮酒啲人斯文啲啊，嗰度冇人打交嘅。咁变咗呢一样嘢咧，长此落去就系咁啊执行一 一段時間之後呢，咁基本上執法就唔係咁嚴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點解佢可以唔執法咁嚴而拖到咁耐去，即係拖到咁長時間呢？好簡單一樣嘢，如果第一時間有人投訴嘅時候，個老細係俾人拉坐監嘅話呢，我就唔知呢件事玩咗幾耐喎。咁個問題就係話你一路營運落去，如果呢件事只係罰錢嘅話呢，罰嗰筆錢其實我可以計落去嗰條數嘅 overhead 度。 你個成本嚟㗎嘛。個 成本一部分嚟㗎嘛，係咪？咁我做到生意，我又俾到 overhead， 大家相安無事。即係同埋就係話好坦白講，我唔係唔申請個牌照，只不過我申請個牌照未批。又或者其實我喺度做生意，你會即而家唔同流動小販係兩件事，咁咁唔好辣著你先。 唔係我冇我聽㗎你講嘅啦。 咁變咗 用心聽你講嘅。 我要喺度煮嘢食，如果日食咗咩肚痛，喂嗰啲真係食環處真係拉人封艇，嗰啲從來冇手軟過。咁所以就唔存在住話你究竟係咪以後都唔想攞牌呢件事喺度。咁既然大家嘅執法係唔需要下拉人封艇嘅時候呢，其實喺香港呢個咁嘅地方，其實好多時大家都可以平安咁相處嘅。咁套用返落去黃牙基呢件事度，究竟係咪真係你插一個解碼器落去，你就可以多過五千個人睇到呢件事係咪真係咁緊要呢？ 咪其實我見到有一個解決嘅方法，其實我都幾好，我覺得可以同啲聽眾分享一下嘅。就其實呢黃牙基照舊攞住呢個牌啦，咁然後呢佢同亞視兩個交換營運，亞視就肯定唔會有五千個人睇㗎嘛。是吧，咁然后你又可以继续个牌，我又继续个牌，咁大家 win-win 囉。 咁个问题就话佢继续营运亚视嘅时候又唔知有冇挑战佢。 即係我淨係攞你个牌，即係我啲嘢摆你度播，你嗰啲嘢就喺我度播。 而家问题是亚视个牌到2015而家啲人都盯住佢，唔知做唔做到。 咁又冇咁讲，好多隐性嘅 fans 有去嗰个公听会嘅。 咁嗰啲都唔系隐性 fans 囉。 呢度我又要再夹一夹嚟讲啦。其实本身呢HKTV 攞唔到牌呢，唔係香港憤怒，唔係香港黑暗嘅一日。 即係你講佢第一個電視牌先。 而係亞視如果逐到牌呢， 就 咁先至係黑暗嘅一日。因為你要明白有比較。係咪你明白即係感覺上就係、是、喂大佬你徐子淇咁你嫁入豪門，我心甘命抵呀、啊。老芬咁嘅款嫁入豪門，你係咪好唔鋸呀。 咁又唔好咁講。 係咪即係你會明白到你就會好懷疑緊揀呢個牌嗰個人個 taste 係咪有問題？一男子個問題啦，就即刻 變成咗。咁而家嚟揀牌嘅時候，每一次都有公聽會叫你啲人去喎。只不過就係每一次去公聽會，有人 support 都串錯字，有一班就好清楚咁指出咗亞視點解唔應該支持，有一班就舉，即係有一班阿毛就舉住個 support 都串錯嘅牌出嚟。咁即係香港市民應該點樣睇呢件事？ 唔係，佢係講緊個 support 嚟嘅。 实哦，佢 support 你， 系、okay, 我 support 即系如果你唔俾牌，我就 support 到你转头。 系啊，系你自己睇错咗个字啫。 哦，即系咁变咗，即系黄维基呢件事上面嘅合理性，我真系睇唔到所谓政府有理据去唔俾佢呢个牌，因为讲咁耐，所谓叫讲嗰啲咩制式啊成啊，即系过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原来有一份文件咧，叫香港广播流动电视服务发展框架嘅，咁呢份文件呢就系、是、未开始即系未发流动电视牌之前嗰份一份文件里边一个附件嚟嘅，咁入边系有清楚咁样写到嗰、那个技术制式，我们应采取市场主导及科技中立的模式，让市场选择广播流动电视服务嘅技术制式。即係成件事呢，其實阿 Vicky Wong 呢其實就斟酌住呢一條條例呢， 即係你冇規限㗎嘛， 你冇規限㗎嘛， 係咪先，喂你話嫁個女俾我，你冇話俾我聽一定要中式定西式㗎嘛，大佬我哋兩個人高興咪得囉，喂我擺好晒酒啦，訂好晒貼都印埋啦，你話俾我聽唔得呀， 係呀，嗱即係等於咁，我去投一個學校嘅工程嚟做，你份標書寫到明要四支咪一個 mixer， 好啦到开咗标，我用一个价钱，最低又好，最高又好，我而家俾到四支麦个 mixer 俾你。喺个执行上边，如果我话俾你听，哦，先生，校长，你要呢四支麦一个 mixer 喺度啦，你系验收一下。如果个标书个文件里边冇写到明呢四支麦咩牌子，原则上佢系逼住签嘅。 系啊，冇错， 你一定要签。个、问题就系话，诶、唔得，黎生，即系我哋发觉我哋心谂嗰样嘢可以有啲唔同啦。咁呢、這个时候个校长会同我点讲呢，你估 如果系咁就重新再招过㗎喎。 唔系、哦、我会问一个问题先、哦、究竟我呢四支咪同你要求嘅有咩唔同、 你喂你答我，原来你四支咪原来要长啲嘅。又或者你要嗰四支咪唔係呢个牌子，我要第二个牌子。 嗯， 甚至乎你要嗰四支咪原来唔係有线嘅，係无线咪。你话俾我听，我都系嘛，我俾你咯，系咪？ 嗯， 个但讲四支咪嘛，系嘛、嗯？份标书冇写清楚，我自己戆夸系嘛？我傻仔，我中咗，原来我俾四支，我谂住俾四支有线咪你嘅，原来你要我四支 Sure 嘅无线咪，即系400蚊支同4000蚊支嘅分别。咁但系都算，我尊重呢个合约精神，我谂住俾翻四支咪你。但系个问题，个校长系咪可以话俾我听？唔得啊！我哋总之呢四支米我哋唔要啦，我重新再招个标。咁吓、啊、份标书， 招个标都冇问题啊！佢就系话，应该 招书大家签咗约嘅，两边签咗嘅。 你个例子应该系点讲咧？就系话啦，你而家俾四支无线米我啊，对唔住，我都系唔要你啊！我宁愿拣第二个都系唔要你，因为你唔啱规格啊！应该要咁样讲法个例子先合理，重新标过冇问题噶。 即讲紧就系话，就算你再入标，我都唔会拣你。 唔系啊，直情系而家话明俾你听，因为而家我要支无线咪，而你俾我系有线咪，你系 disqualify 啊。 所以就话你话、okay, 如果你话再招标嘅话，你话再招标嘅话，咁佢可唔可以入标？ 你都识讲离谱咯。咁我 咁你都要话俾我听，点解 disqualify 噶？即系好多人就喺度讲，喂，究竟佢呢个咩制式？又系讲嗰啲嘢，唔需要讲。而家王维基有一个好清晰嘅要求，就系我问你通讯办，点解呢一样嘢个执法以前同而家唔同？ 咁所以佢都约咗谂，即系嗰啲约咗谂住约今个礼拜六就约呢个苏锦良出嚟当对质啊嘛。 其实 佢俾咗卡俾人睇得啦， 唔系啊，其实 wave 唔系啊，其实讲真句啊嘛，你如果问，不如我政府我教你啊，七个字就讲完噶啦，一朝天子一朝臣咯。我唔高兴咯， 哦得喎，冇问题， 系咪咁直接讲咪得咯，冇问题噶、啊， 即系所以王维基成日都讲一样嘢，就系话你肯唔肯白纸黑字话俾我听，你要求嘅我系用咩制式，我而家就你， 嘿，你嘥气嘅，佢签落个支票有边一张对演过啊？你同一个冇信用嘅人讲信用、啊， 所以话啲报纸铺天盖地讲咁多制式，唔需要讲制式嘅。而家阿黄生净系问一样嘢啫，虽然我唔系代表佢，但系问题，喂，我净系问一样嘢啫。如果我用咗你 suggest 嘅欧洲制式，你系咪白纸黑字话俾我听？呢、這、一个牌可以 last 咁耐？ 唔系呢个亦都系即系我哋嘅呢个嗰、那个乜嘢咩局啊？屌咁系唔好意思啊！ 诶，有人告我粗口啦！ 徐仔事后，你听你两个已经引到啊！ 系冇办法，个通讯及呢个方系佢哋讲，佢哋就话佢哋喺早几个月之前系有出个信去同王维基佢哋讲嘅，即系同个 HKTV， 但系 HKTV 都系俾翻个 feedback， 就话问有问到佢究竟乜嘢制式同咩咩制式佢合乎佢原则，唔合乎原则，跟住之后咧，但系就。冇 feedback 嘅，好似 系 话 你 又系讲冇理错， 啱啦，你又系讲紧1月24号嗰、那个会议记录啦， 系啦， 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好，如果你话俾我听，我用嗰个制式系唔啱嘅，你要我用第二种制式，我好，如果我系黄生同佢开会嘅咧，唔该你 ，Otter， 唔该你俾一个书面文件我，你 suggest 我用乜嘢制式？因为点解啊？我买呢间公司嘅时候包咗嗰个牌系到2025年嘅，大哥，咁、我去到2025年之前。即个牌 valid 嘅时候，有效嘅时候，你系咪话俾我听？你 suggest 俾我嗰个计嗰个技术，一定系行到2005年之前，你一定2025年之前一定行得到咧？ 同埋呢个系合法嘅， 呢合法噶嘛？ 唔系，如果唔系，咪咪玩咗一年半载，你同我讲句喂，大佬，我计条数唔同噶、啊。 唔系，因为仲有啲嘢，譬如话呢啲科技嘅嘢，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话，你而家就话呢个制式可能隔两年之后要淘汰噶嘛？咁会唔会咁样？你又话又 而家就 exactly 系嗰样咁嘅嘢啦？ 你系咪又话因为咁样而跟住就觉得我？符合唔到呢个市场上嘅需要，跟住又话要淘汰我定？ 同埋就讲咁耐，喂，我好声好气问你，叫你白纸黑字写到明啊？点解 suggest 我咩制式？点解佢唔写咧？原来唔系，原来佢话依佢，我们应该采取市场主导及科技中立的模式，即系话如果我 suggest 咗俾你咧，佢哋就唔中立啦。 嗯哼， 因为亦都系 咁理论上，即系任人用啊。 咁讲乜嘢？ 唔系当然，咁可能呢、這个呢一份文件背后可能有好多更加 technical 嘅嘢。 即 系 你讲，你讲嗰句啱，一朝天子一朝臣，唔需要讲第二样噶啦。 嗱，因为咧呢度咧，我又想讲多少少关于题外话嘅嘢嘅。咁其实点解今次呢件事咧？嗱，我之前咧见到喺我哋个窝嗰度啦，有人讲话你班咁嘅港珠。电视冇得睇你就呱呱嘈喊天喊地啊！香港冇自由，你哋班友仔又唔出声。 其实我反对是不是因为没有电视睇咁肤浅呢，咁我觉得唔系。 唔系嘅。 最主要其实一样嘢就系你喐到一个商业嘅自由平台。嗱，而家某程度上阿黄生佢都系喺一个创新或者我去挑战紧一个传统固有嘅霸权企业。OK？咁佢希望用利用竞争我提高个质素俾大家多啲选择嘅。咁而家喂你个政府你系调翻转头你唔俾人哋去做。啱可能喺一啲嘅条文上未必好清晰界定到，其实亦都系睇你政府嘅定位。嗱，我举一个例子，腾讯。腾讯最近有隻新嘢叫做 余 额宝。啊，你都知道一开始俾呢俾林个个涌晒钱入去。 系。 其实佢同银行有乜分别？ 原则上冇，因为我住喺大陆，亲戚都摆钱落去。 系啦，咁但系问题在于佢有受唔受银行条例监管咧？ 咁、当然唔会啦。 喂，呢样新嘢系唔好讲话喺内地啊，其实喺世界上都唔多噶。喂，你基本上系一个 FI 系冇啊，即系呢样嘢系大陆制造出嚟嘅 Bitcoin 啊，话俾你听。 喂，你基本上系一个 FI 嚟噶嘛？ 嗯， 一个 FI 系唔受 FI 管制噶。你完全冇拉神㗎喎，你话囉喔，咁你咪当佢即係大家筹期囉，喂 即係标会。 係啦，因为你可以讲係标会，你唔可以讲係卖股票，佢连股票都费时印俾你。因为你直情係你有冇个责任啊要攞返定成，我未睇嗰个文件，因为我唔会玩呢啲咁嘅嘢，我成觉得呢啲我唔識玩啦，我比较保守啲啦。其实好多时候政府亦都可能喺一个擦边球入面呢，佢企一个位置，可能是 pro 呢样嘢，希望我唔知佢有咩政治目的定性啦，佢去做嘅。喂，你而家咁讲，你香港成日话要发展新嘅行业啊，你有阵时又话香港成日都话金融啊、地产啊、旅游啊，金最紧要嗰个旅游啦吓，咁啊仲有，咁我哋希望话喂扩大啲其他个饼，我哋去做。曾几何时，香港嘅电视剧系其他人买我哋啲电视去睇嘅，而家搞到我哋要睇星星嘅。喂，已经觉得是一个羞耻。 你唔知道上一集其实我哋讲星星的配乐嘅时候，其实我是 out and low 㗎大佬。 咪 你而家有咩又搞到王维基咁即係咩点呢，係咪嗰啲友又唔续约唔成。 其实今日啊， 你係影响到我。 阿 Ray 问你都係想继续 out 囉。 我梗係想继续 out 囉大佬。我记得 demo 未交俾佢啊。 咁我就所以再讲緊一样嘢就係话啦。喂，如果你政府人哋一个行业佢去发展，你都专登俾咁多难题佢，你谂下，如果我系假设第二行吓，可能又唔知咩神魔之塔咁样吓，我又有个新嘢出咗嚟，喂，我点知你政府会唔会一换完之后我又有问题噶？我哋成日都讲紧政府嘅政策有延续性噶嘛，喂，你一转咗人就变晒，咁我以后假设下有阵时候我哋都讲过六大产业啊，金融记唔记得曾荫权年代六大产业啊，环保，大家都讲环保。我今日叫你，我同你金金讲，喂，不如咁啦，我哋环保业你先驱，我都希望你可以啊，帮我哋去做呢、這个拓展呢个环保业。 你俾定我， 你就一定会点啊？开天杀价啦！我点知我投资咗落去，你会唔会玩嘢噶？我系乜嘢都要非凡我，一系你唔好做啊！喂，你个政府其实你系去扶持紧个企业噶嘛？系嘛？我唔敢讲话要你去用政策去配合，其实好多时候你希望佢带起一样嘢。哦，而家你带头搞人嘅，喂，系唔系以后我做生意要舐你春袋，我先至可以做生意先 ？Here is Hong Kong, suck your spring pocket， 系咪啊 ？Or your spring pocket will be barbecued， 系咪啊 ？OK。 咁、okay. 我就所以我成日都觉得一样嘢囉，你今日喐到呢样嘢係一个 fundamental 嘅嘢，係一个我觉得好基本同好好卑微嘅要求、只係做生意大家有个公平嘅环境、你都要搞嘅，我点可以唔嚼你呀、香港除咗佢个经济之外仲有乜嘢係可以养活咁多人呀、係咪？咁我而家讲緊嘅 佢就係想你个个人走晒去买奶粉买表。 唔係，如果係你就講清楚。既然而家大家都覺得乜嘢都要政府定個路向，你講清楚。 老實講，即係如果香港政府係咁嘅政策嘅話，我第一件事措錢移民。 哦、 你啱、 其實咩？從頭到尾我都話噶啦，呢、這個地方我唔妥我就講，講唔掂我就走，好正常噶咋，係嘛？你梁振英，你希望我哋走， 你講清楚就得㗎喇，我擔保即刻好快走。 嗯 係咪咁，我所以我先至話喇，呢件事唔係嗰個反對個層面並唔係因為純粹為咗我去睇電視咁講豬嘅，係背後一套嘢嘅，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囉。 即係所以成件事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王維基喺禮拜二嗰個PressCon 嗰度，佢攞住一個盒，佢就突條線出嚟，嗱呢一條就係 紅白黃線啦，同一個盒吉落同一部電視機，只不過我而家部電視機係有 HDMI 唔用紅白黃啫。點解你人哋嗰時揸住同一個牌，用同一個機器，同一個方法去接收喺部電視嗰度，你唔執法？而家我王維基賣另外一個盒，另外一條線，另外一個電視機，你就要搞我？ 因為你係王維基囉， 就係咁簡單。 跳。真係好難講粗口㗎啫。 好啦，喺阿 Raymond 講粗口嘅時候，我哋攞個錘仔嘅時候，我哋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大家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馮檢基。 政壇風雲，網台爆發，飲紅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無需大字報，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念，聯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導政改終極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有，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擊會。 好啦，嚟到食完煙仔之後嘅第二節啦。咁其實咪後呢，我哋講緊一樣好係咪唔係喎，我發覺個錘仔揼完我冇事，揼完阿伯冇事，揼完你嗰個粒咗喎。 唔係，係因為你哋兩個硬嘅。 唔係喎，揼完我你冇事喎，揼完你即刻粒咗個錘仔。 係 咪我哋再繼續奉行我哋唔講粗口呢個美德係咪。咁我哋咪後講緊一樣嘢喎。咁因為一間呢，眾所嗱呢個係 call 住呀，眾所周知呢一間何俊仁會上到係受到審問啦。係 呀 係 呀係呀。 咁我代表花生台準備咗份禮物俾佢喎。 咩禮物？ 佢好需要呢一樣嘢，個個人都話：嘩，你知唔知我喺 Yahoo 拍賣嗰度揾到啊？ 嗯 ，AV 人嘅救星啊，嗰塊係一塊防偷窺嘅 mon 貼啊。 哦， 話說呢個 mon 貼咧，我唔揾又自可，一揾我原來發覺268蚊。嘩，真係貴到咁，我仲衰喎，喺268蚊我仲唔買喎。喂，諗住喂唔係呀吧，大佬我搵到幾多呀，嗰啲玻璃呀白鬆啲蚊呀。喂，玻璃呀重稱啦啩，一塊嗰啲咪死人咁咪膠嗰啲呢，咩硬膠嗰啲咩，喂嗰啲都係嚿水啫。嘩，誰不知整個呢啲防偷窺嘅要200幾蚊，不過我諗一諗呀又值得。何俊仁三個字係衰喺塊 monitor。 唔係，你應該有誠意 DIY 啊嘛，我哋個網民咪整咗一個盒仔有兩個窿嘅，對隻眼落去睇㗎嘛。喂，人哋俾曬 design 你啦，你一啲誠意都冇，你買呢塊咁嘅嘢簡直係侮辱咗花生台呀。喂 大哥，你整個咁嘅盒點樣拎出街呀？係人都知㗎，咁樣咁 佢唔係出貨，係唔係出貨佢開會嗰時候用㗎咋嘛。 嗱為佢好呢，加盞燈喺入面係咪，咁基本上夜晚又可以睇。唉，你真係太過分。 一塊咁嘅嘢就 好啦，水就抽完啦。喂，呢排好潮濕啊，嗱嗱聲講下一個 topic。 下一個 topic 就係講嗰啲飛機喎。咁呢日即係又係唔知點解啲時間咁唔啱，即係禮拜四真係有好有唔好。即係實質上做好多功課啦，係咪即係睇咗好多唔同外國報道嘅嘅文章啊嘅消息啦。咁話說，因為剛才我度鋪緊咗 mon 貼嘅時候呢，就唔覺意又及到啲新聞呢，原來又及到一樣嘢，喔，原來又搵到原來隻飛機呢喺失去聯絡之後呢，原來仲可以行多4個鐘。 有機會行到四個鐘。咁究竟呢單嘢點拆解呢？咁曾幾何時我就聊起過，哇，講下呢單飛機係咪、即係因為一開始呢單新聞傳出嚟嘅時候呢，其實好多人都覺得係恐襲嘅。咁、其實老實講，即係我差唔多第一個 instinct， 即係第一個反應，我就幾乎否定咗恐襲。因為點解呢？佢哋成日講一樣嘢，架飛機冇爆炸。好啦，就算禮拜一蕭生嘅節目都係咁講，架飛機冇爆炸。咁我首先問你，咁爆炸嘅定義係點？究竟嗰個爆炸係架飛機空中解體呀，定還是係你覺得佢爆到去荷里活咁樣，嘩嘣，跟住好多火球呀、跟住上面又唔知偵測到，嘩上面有啲火光呀、好似拍戲咁，好似特技咁。喂，即係雖知道爆炸其實呢用唔同炸藥唔同效果㗎，咁你知唔知 呀？又係爆大佬，咁你打完飛機嗰個爆係點爆發㗎大佬？ 阿白子然差異。爆你有兩種爆， 欸，你又話俾我聽點樣兩種爆法啦、啊、我反而覺得呢、這個 你仲多水抽。 我突然間又諗起呢，即係剛才阿伯咁樣講呢， 佢好有經驗。 唔係，第一有經驗，另外有啲爆，可能你可能係對住個人爆啊，或者你係就咁對住某啲嘢爆，即係你有唔同嘅爆法，即係我就諗到呢樣嘢啫。你知道我人係咁㗎啦，好膚淺。 你真係膚淺。 係我 係。即係我估唔到你同范國威呀影咗張相都提升唔到你自己。 係陣間先有排抽你水。 我揸同阿何 AV 人影張相同你講。 我陣間先抽你水。 咁你政治生涯就係咁完結，唔使選啦，你係咁先啦你。咁因為原來唔同炸藥佢爆速度唔同㗎喎、即係用最慢嘅炸藥，即係咩呢？火藥。啲火藥點咩嘅時候有火光，固體瞬間變成氣體， 係啊， 膨脹佢就會有火花。 因為最主要係其實爆炸喺化學嘅定義其實就係固體，佢急速變成一個氣體，因為嗰、那個體積嘅膨脹而產生一種力量，咁係爆嚟㗎嘛。 係，但係火藥始終要燃點嘅。一架飛機點樣先會爆到你睇到有火光呢？你就一定爆到個油缸。冇人留意一樣嘢，呢就係一隻啱啱起飛嘅飛機。一隻緊急降落嘅飛機呢，喺之前一定會放油㗎。知唔知點解？ 減輕個重量，同埋 係 啦，減輕個重量㗎嘛。 因為你隻飛機如果係隻機翼太重，如果你嘅飛機係揀降落嘅話呢，有機會隻翼會咬斷隻飛機。所以如果佢真係有需要急速降落嘅時候呢，佢應該放曬油。就算架飛機有乜冬瓜豆腐要爛呢，未必一定好過火光。第二樣嘢就係話，當你要炸隻飛機嘅時候，你諗住點樣炸呢先生？你係咪真係諗住綁幾個大炸彈喺機翼 嗰 扎 電影嗰啲？係 啦，嘣，唔係你心諗咁嘅咧。即係講緊咧，你只要喺飞机度咧炸一个一米乘一米嘅窿咧， 佢本身嗰个气压咧就已经可以令到架飞机出问题啦。 你就只要有一个细窿咧，即系讲紧细，唔系针窿咁细咯。即系如果你只要有一样爆炸品，而个爆炸品嘅速度系好快嘅，唔系火光嚟嘅，例如斯科，好少剂量嘅斯科，又或者液态炸弹，佢真系炸咗个窿喺度，有机会成架飞机咁空中解体嘅。即系有冇睇过蝙蝠侠啊？第三集夜神起义呢，佢一开头咪有个好紧张刺激嘅镜头嘅，上面有个飞机，下面拖住隻细嘅，跟住你架飞机话一倾斜咗嘅时候吹烂啲翼啊，嗰种就叫解体啦。即係当你嘅飞机係真係有一个窿，佢慢慢受到啲气流同埋空气阻力影响嘅时候呢，真係有机会隻飞机係一塊一塊剥落嚟嘅。 呢、这个亦都系有新闻有讲过啦，即係都系琴日有讲过啦，其实美國嗰邊嘅 FAA 嗰邊都曾經發過個指令咧，就話波音777個客機咧都有個弱點嘅、就話喺機身嘅有啲個別位置咧係有一個腐蝕同裂痕咧。咁如果冇一個妥善嘅維修嘅話咧，咁係隨時係會發生呢個空中解體事件嘅。 係啊，即係同埋咧即係我有聽過蕭生節目啦，係咪？蕭生最中意睇咩咧？蕭生最中意睇 Discovery Channel。同埋 National Geographic、okay. 最多呢節目講飛機嘅話你聽啊，即係當然佢睇嗰啲其實我都好應該。 唔係，咁其實今日你都可以用一個衛斯理嘅角度去拆解一下呢一件事。 喂，真係好彩我唔係夏朝星同埋一係探長嘅，喂嗰啲應該用外星人嘅角度去拆解呢件事啦，係咪？即係當你第一件事否定咗係一個恐怖襲擊 ，given 係咩呢？我哋讲任何嘢，你都有啲前设先嘅，即系例如你讲，哇，一架车啊，几多公里撞死一个人，其实有个前设嘅，系根据住地球嘅物理。如果架车喺火星上面行咧，我就唔知啦，系咪？一有啲前设可以唔讲，但系问题喺撞飞机咁大件事咧，你真系要讲嘅。你话喂呢件事，冇乜可能系一个点讲，系一个乘客 擺到一個包裹上去成隻飛機度爆嘅。咁所以我哋呢試下重組一次案情。阿伯你唔好彩啦。你俾塔利班抽中咗，又俾你啲疆藏毒啊疆毒嗰啲分子抽中咗，你要孭住個炸彈上呢隻飛機。假設你用一個假嘅護照而上到機，而假設你又可以孭住個背囊，嗰個背囊充滿住炸彈嘅，坐咗一個位置，而嗰個位置爆炸又唔會影響到機翼，只會令到飛機解體嘅。咁你諗下，你爆嗰陣時架飛機會點？ 如果我系谂住要去爆嘅，我理得你只飞机系点，大佬？ 唔系喎，大佬，你讲唔落去，你系咁以俾少少面，你都作状回应一下。 哦，咁啊，咁我揾个空姐食完个餐，咁然后我咪去个厕所嗰度爆佢咯。 呢啲逼我讲粗口，唔睬佢。咁咁到你，你觉得你如果孭咗个炸弹喺个飞机度爆嘅时候，你第一件事，即系嗰件事大概会点执行同埋点发生？假设你哦过晒啲海关啊，过晒啲咩 security 啊 ，X 光机啦。 我啊，咁我谂我会， 喂大佬， 真系好冲动。 刘俊涛嗰个刀手劈咗就走啦，我仲要拣你边一个位嚟劈啊？ 问得好，唔系刘俊涛俾人劈，自己一个人俾人劈。你谂下佢同佢家人仔拉扯， 因为点解咧？我收 order 做嘢，求求其爆咗就算，我系希望我唔使死噶咋，我仲得闲同你谂。 我真系但系错，但系个问题，你一个混吉。 唔系个问题，当你喺飞机上面，而你确实系要令到架飞机爆炸嘅时候，你个人都系会死噶嘛？ 好嗱，我模拟一次，如果我讲错就我有机会俾人 challenge 噶吓，系、即系如果你啲花生油啊，唔该，如果你要以为 challenge 住我嘅话咧，就快啲啦。当你孭住个炸弹，假设你自己当然死梗啦，系嘛？你孭住个炸弹摆只飞机度，嘭一声爆咗，架飞机出现个窿，架飞机系唔会突然间断开两截嘅。你大概有几多时间做嘢呢？如果你有睇 Discovery Channel 嘅话咧，大概你有五分钟时间，即系 before 呢个 catastrophic effect 啊。即係佢架飛機唔會即刻斷開兩截嘅，你唔係孭住一個好大嘅炸彈炸到咗荷里活嗰種啊！當你架飛機有個窿，前後左右會嗌嘅，你個機長會 send mayday 嘅，同埋你個機長即係按照住一個咁嘅環境咧，佢會試下降落嘅。 嗯， 任何情況之下，佢都會有一個 certain amount of time 去處理呢件事。所以呢件事如果發生喺一個劫機者，佢孭住個炸彈喺架飛機上面爆炸，而架飛機唔係即刻。在那秒解體的話呢，這件事是不成立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已經否定了這個不是單純一個劫機事件可以解釋到。第二，為什麼要劫機呢？如果我說喂阿伯，現在我呢就是你的春袋我揸住在手，你要答應我一樣東西，我的手就會放了。咁你都問下我啊，大佬，即係咁你都好好走走。 可能我同你講點樣你先唔肯放，喂你先可以唔放。 咁你都喂，咁你都問下我究竟我想要啲乜啊？如果我係一個劫機嘅啊，我一係就要你幾個方向啦。一我就要你隻飛機成隻冇咗，殺曬所有人，而全世界都知道我做咗件轟烈嘅事嘅，好似美國咁，即係我殺咗幾千人係嘛，撞咗兩棟唔冧得嘅嘢係嘛，火光紅紅呢一個911嘅情況下出現喺每一個人嘅腦海之中，每一個人幾十年之後都記得。呢、這個就壯舉啦，塔利班你嗰小嘢係咪？ 嗯哼， 喂，呢、這個係針對一個民族，針對住一種宗教，針對住一種國家，所以喂，你要 claim 呢個 responsibility 係咪？呢樣嘢我做嘅，啊，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係咪？唔好認錯人， 即係大家搶住認嘅， 搶住認啊嘛， 因為要做英雄啊嘛。 呢件事除咗嗰單， 即 係 好似阿秃鹰一捉到個匪啊，嗱嗱聲跳出嚟，嗱嗱聲搶住認，喂，認住我， 但 我捉㗎嗱，大佬。 哇，呢單嘢先真係留。 嗱，我唔 disturb 你，你繼續講埋先。 喂，到咁耐到而家冇人 claim 过呢啲嘢喎。 有傳聞係啦，傳聞上就話有個唔知咩 組 織 就 話 流啦，即係 有一個啦嚇。 咁啊，即係簡單嚟講，冇人認過啦。好啦，咁去到呢一點，基本上你可以排除咗呢一種形式嘅恐襲。當然佢有第二種形式恐襲啦。即係我曾幾何時都懷疑過呢、這個要係一個好，即係原來我提出嗰樣嘢唔成立嘅，即係當然有人指證咗我啦。真係有個傻框框嘅人，佢真係走去，唔一定佢真係炸咗炸彈喎。你阿伯，你點講啊？帶住把指甲劍上飛機，你有個同黨，我知道你諗住劫機啦，但我唔知你做咩要劫機。你一上咗飛機之後，我又好唔生性咁。我走去打俾中國時報，唔係我打俾中聯辦 咩月時報， 打俾月時報好啲。我唔覺意打咗俾個傳媒， 我告诉你听，你隻飛機你有緊劫機，我諗住隻飛機呢去到北京上空就會炸咗俾你嘅。咁你係北京政府，你會點處理呢件事？ 你 very good， 呢個問題我都問返你嗱，成架飛機都係蝗蟲啊，你講嘅蝗蟲啊嗱 ,ok， 咁而家問題嗱，而家飛 緊落嚟 啦，而家飛緊落嚟啦， 唔好講啦，射落嚟，我好簡單，射落嚟。 ok， 咁如果調返轉嗰度成機都係香港人呢、 啊、香港 都係射落嚟。 都是射佢落嚟， 系唔系？因为嗱，即系有个， 佢系模，你系模拟紧自己嘅共产党， 模拟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佢架飞机撞落嚟，即系计翻条数啊，你撞落嚟对嗰度地方嘅嗰个影响有几大先？即系如果譬如话，即系假设牺牲嗰班人，而喺陆地上嗰班人啊，即系地面上嗰班人，比嗰班人牺牲系少嘅，咁冇办法，一定要牺牲上面嗰班噶啦。你一系就逼佢降落啫，咁呢啲冇得逼佢降落噶嘛，啱啱先？ 得，你已经唔使参选啦。 你 因为点解咧？好大镬嗱！因为点解咧？你而家就收到个电话，喂，人哋都 你知唔知真定假啫？ 人哋教主都话掟汽油弹，点知原来系汽水？ 喂，呢啲嘢 汽水油 你知我啲人 弹字？ 阿伯，我同你讲，我哋呢啲点啊？建造噶嘛？我同你搞咁多嘢做咩啊？你系我就做噶啦，唔系唔好讲咁多嘢。你最紧要咧实干，啱先？ 我都话咯，系我啊，唔知呢个嘢无端白事做乜带咗个指甲钳上咗去飞机啊？我唔生性打到俾间报馆就冇人觉得呢件事系真嘅，你知唔知啊？你系北京就啱晒啦，就系啱晒你何车，同埋呢件事， 其实可能佢只不过系佢其实揾个籍口想嚼你金金喺架机度，难得有个籍口位，我收到好冇杂机就炸佢啦，系咪先？ 喂，一个咁嘅未经确定嘅消息，你问我咧， 咦？咁讲翻上去上海嗰班议员小心啲， 睇下边啲上边啲唔上啦，系嘛？要 唔系？ 你叫阿林彪点样死啊？ 你记住翻去同阿范国威讲啊， 系啊，你好细嘅，小心啲啊！喂，一个未经证实嘅消息，你话北京会唔会收到咁嘅消息而做嘢？我好怀疑，唔系、啊，我好怀疑佢会、啊，唔系，我怀疑佢唔会、啊，佢真系可能会嘅、啊。第一样嘢 confirm， 即系学你讲，佢真系佢自己都要 confirm。如果你真系叫做话好， 哦，冇得 confirm， 我 sorry 啊， 自地去杀错，点 confirm 就唔系咁好， 点 confirm 你话我听？咁我究竟係打俾揸住个炸弹嗰个有啊，定还是系我打去报馆同我 confirm 咧？我话俾你听有。 唔系，咁呢个其实我都有谂过。嗱，呢个就真系讲笑嘅啫。因为你如果真系话要击落呢部机咧，首先第一，佢一定系个航道偏离得好紧要。你可能派战机出去逼降啊。咁如果距离咁耐你都唔听，咁然后即系等于差佬。你哋游行啊，都拉支黄旗啦，拉几次咪拉你咯，塔你翻去臭格就坐下先啦，系咪先？ 快噶啦！ 咁你一见到人嚟拉把黄旗，你仲唔解散咩？ 就解体啦，系嘛？ 系嘛？ 一有个威，一有个 warning， 你都已经 系 啦， 系啦。 咁有人就即系话啦，即系有人 challenge 啦。喂，你个飞机喺三亚起飞，讲紧嗰架民航机，起咗机一个钟头，而家有最新证据话佢可能行几个钟啦。 系 咁，如果真系嗰时起咗一个钟头嘅话，如果我要解放军派只飞机去打佢落嚟，我系咪一个钟头讲得到咧？咁其实真系未必讲得到嘅。那个问题就系话，你系乘客，你系飞机师，你系机长，你喺隔篱见到你有啲战机去飞嚟飞去，系人系鬼，大佬喂，控制塔咩事？我隔篱有两只战机 S call 我，佢啲飞弹去对准晒我，好似个人咗到，佢讲广东话我唔识听，唔系佢讲国语，最主要我唔识听，佢又唔识讲英文，控制塔人帮我问，即系问下咩事啊？咁所以做呢啲嘢，梗系唔会用飞机啦。梗系用导弹打啦，不过亦都有网友提醒咗我，原来中国的导弹就唔系咁先进嘅。 咦？你真系怀疑紧我？ 唔系 怀疑紧， 我心目中谂紧嗰样嘢，可能詹士邦有机会做得到。可能 Iron Man 有机会做得到。 Okay. 等等，我嗱嗱声同呢个候选嗰、那个常委啊， 系嘛 ？B 哥讲声先啦，你嗰啲武器啊，你导弹 有机会 Superman 又做得到，有机会可能美国佬都做得到。但系解放军就冇啲咁嘅导弹可以打咁远、打咁快、打咁准。哦，因为点解我会觉得用导弹呢？导弹打系冇得防嘅，你呢头见佢嗰头就嚟噶啦。即系有机会就系话嗰刻个机长同个 control tower 讲完呢一件事，冇咗就嘣冇啊冇啦。即系你话嗰刻有冇火光？咁我唔知啦。因为老实讲，如果负责禁制嗰个系解放军呢，我又唔知佢有冇办法摆得平啲美国佬啊。如果你问我系美国佬，收一个咩代价先生同佢摆平呢件事？我同出边讲，我冇见到有爆炸。咁你要俾个好大代价咯。 但其实因为而家个位置咧，本身咧都错综复杂嘅。你又譬如话有越南啊、尼马拉啊、泰国啊，其实 好多个地方，喂大佬，而家唔系在于你偷偷地去射支导弹，打完翻屋企啊嘛，全世界睇到啊嘛，大佬啊， 唔系，即系我就话佢要负责， 唔系话匿埋打飞机嘅问题， 我就 话 佢要 打飞机， 系啦，我即系话要去，佢要负责一个好大嘅代价，要揞晒咁多把口，即系你哋随时有几个国家咧，有咩东欧特务嚟勒索我咧，我系应该 OK 嘅，如果唔 OK 咧，我将呢啲嘢俾阿罗斯敦， 嗯， 系咪你又爆我大镬？咁所以咧。唉，本人諗清楚呢，發覺呢個講法都係唔係好實際。 唔係，我不嬲都覺得一樣嘢啦，其實嗱、即係有啲嘢 就算打到都唔實際。 唔係，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其實大家啦，無論係死難者嘅家屬啦，或者譬如話係其他國家嘅子民啦，其實大家都希望呢件事係有個透明度嘅。即係大佬發生件咁大鑊嘅事，起碼我想知係乜嘢事。呢、這個好合理嘅。 喂，同埋有一樣嘢又冇人講過㗎喎。究竟點解消息呢會喺馬來西亞政府傳出嚟咁亂呢？即係我唔知道你哋多唔多去馬來西亞去遊浮呀、玩。 唔係，我本來真係有諗過移民去馬拉㗎，我真係而家開始有啲驚 㗎。 咁我都係返轉頭都係去返泰國穩陣啲。 好啦，差唔多 咁衰。人哋嗰兩個 passport 就喺泰國唔見嘅。即係喂，你要知道啲東南亞其他國家，尤其是所謂叫小國啊，我唔係影射嗰度啲人啊。喂，所謂嗰啲小國呢做嘢真係好牙牙烏㗎。即係等於好坦白講啊，即係個尼日利亞裔嘅人，佢揸住個行街紙，就算有張相都好啦。我唔係一定認得嗰個樣啦，即係如果我香港警察，唔、一定㗎大佬。 喂，但係你都冇理由話俾我聽，無端彈個巴神出嚟咁恐怖啊嘛。 Sorry。喂，馬來西亞就係咁地方。 但係唔係喎，跟住又講喎。 唔好，馬來西亞、加拿大都係咁啊，話俾你聽啊。 佢整咗兩張相出嚟，然後發覺係 key 喎 ,PS 圖嚟㗎喎。 唔係啦，跟住佢嘅官方解釋就話，總之見到嗰個樣就得啦。 Exactly。 喂，咁如果係咁，你擺呀梁振英個樣落去㗎嘛。 咁唔得，梁振英多人認得我大哥。 喂，呢啲咁嘅事。 No, 六八九 ,PK,PK, 指住佢。 菲律賓總統都唔知道你乜水呀，唔係好多人識㗎咋。 唔緊要，菲律賓總統即刻笑啦。 其實講真句，真係嗱，佢如果要圖嘅話呢，我嗱嗱聲，我 Facebook 大把掟個頭俾佢 key 落去，嘩，我就心都涼埋啦。 喂，真係大佬啊，即係呢啲嘢呢，喺馬拉呀，喺馬來西亞，甚至乎即係就算喺泰國，其實呢啲嘢好牙牙烏㗎咋。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人哋係咪真係會利用呢個漏洞去進行恐襲？即係我唔係好，即係其實佢有咁可能囉。不過佢恐襲嘅手法，頭先我哋就已經否定咗啦。咁你話喂，一單咁牙牙烏嘅嘢係咪？又唔係共產黨打支火箭過去射冧佢啦，又唔係戰機逼落佢啦，係咪？而且佢亦都冇時間去進行呢個逼降啦，又唔會放油啦，係咪？咁。即係數到咁，喂，我爭啲想數外星人㗎喇。 因為其實會唔會係嗰啲政治嘅要求，政治庇護啊，我揸架飛機過嚟投降，喂，北韓去南韓好多時候都可能會咁樣㗎喎。以前 但你 不過啲係戰機多，就飛架戰機過去就多。 唔係，如果你真係有咁嘅話，你應該好快會成為一個國際新聞，因為佢一定會有 land 到落去某一個機場度㗎嘛。 因為開頭大家搜索咗六日嗰個 range 咧，係 within嗰一個鐘頭嘅行程嘅啫，於是大家就搜唔到啲屍骸，咁咧原來盧即係嗰架所謂 根據嗰個航空公司，即係嗰個咪嗰個製造商啦， 嗰個引擎，即係其實好多飛機引擎都係Rolls Royce 嘅，咁原來啲引擎嘅先進到咧，其實佢係唔使經嗰、那個所謂叫做佢自己所謂叫嗰、那個radio 啊，佢係經過佢自己嘅系統咧，每加一段時間佢引擎咧會同勞斯萊斯嘅系統溝通嘅，佢溝通完之後佢就會知道。即系总公司就会知道嗰个 engine 嘅状况。 即系呢个咧就讲紧系咧，而家系全世界而家系用紧劳斯莱斯引擎嘅飞机啊，都会有咁嘅情况。 波音同埋 Airbus 其实 都 好多 都系用劳斯莱斯，总之系用劳斯莱斯啦。 咁你变咗就系话，哦，今日原来一出咗个消息，原来个飞机唔止飞咗一个钟，佢有可能飞四个钟啊，咁咪死啦！ 喂，大佬啊， 唔系因为 救人黄金72。你开头俾料啊，你都要话俾我听喺边个尽量去救啊！你根本完全唔肯提供资料，喂，原来飞多咗四个钟头，你嘥咗嗰个时间、啊。其实你马拉做乜 Q 啊？ 因为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可能头先阿 Raymond 讲漏咗嘅，就系喺架飞机消失之前，消失之前咧，就而家就讲紧就话系凌晨一点半消失啊嘛，但喺凌晨一点半之后咧。確實架飛機即係嗰個地面控制塔，馬來西亞地面控制塔確實係有同個飛機係有個對話嘅，咁、那個短暫嘅對話都出咗啦，亦都出咗嚟啦。跟住之後就話將佢 pass 俾 越南， 越南嘅。咁跟住越南就都改變收咗消息，因為個控制塔，因為飛機場同飛機場之間佢都會有個聯繫，就啊，我而家 pass 架飛機俾你啦。咁個飛個越南嗰邊就再喺兩個鐘頭後就再同翻架飛機想聯絡嘅時候都聯絡唔到。咁因為就其實 suppose 上嚟講咧，就應該係大概凌晨兩點半架飛機開始失蹤嘅。 嗯， 因為咧。你知唔知即係我好簡單問你個問題啦，你究竟而家民航機用或者即係嗰啲叫air traffic 嗰啲所謂叫雷達吸唔吸發曬成個世界㗎啦， 吸發唔曬㗎。 係呀，即係原來呢樣嘢冇乜人講過，喂啲雷達都係吸發唔曬嘅時候係點呢？架飛機其實 autopilot 緊呢係唔係喺雷達度睇嘅。即系其实佢有第二啲方法望住个飞机喺边，但系就唔用雷达嘅。 唔系你有冇睇呢个冲上云霄啊？紧急时候用 FM 噶嘛？ 人哋嗰啲 Sam Ford 最拉尾嗰场降落都系转做 FM 啊嘛？你有冇睇噶你？ 咁你变咗喂，我哋仲未做呢个案件重组啊嘛？用少少时间做埋呢个案件啊，唔得喎！呢节都系唔够时间，休息一阵先， 下 一 节啦， 再嚟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花生台3月3号品味消闲节目为你放送，星期一偷得浮生半日闲，星期二落黑道开工影画春秋，星期三行走天下花生足球，星期四保险套，星期五恋上关系古海云图，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到第三节咧，我哋就用少少时间挖挖我头先讲嘅嘢啦。 成个最拉尾个古仔，你 figure out 系点样咁样？ 你首先要俾啲前设，所以我话冇前设系讨论唔落去嘅。首先个 fact 就系咁啱嗰个 radio 暂停又或者系断，即系失去联络之前咧，其实有一个好清楚嘅指令，就系话由一个地方嘅 tower 交俾另外一个地方嘅 tower。 嗯， 咁即系证明啲咩咧？中间嘅地方系 between 两个 tower， 而系个雷达睇唔到嘅。 嗯， 即系话我由呢间房去隔篱间房要经嗰条走廊，但系条走廊咧，我喺唔喺度其实冇人知道。你有冇睇星星啫？星星咧就有一幕咧， 冇 阿东文俊 喺，冇意思 喺个调查室嗰度咧，冲拉开道门一冲出去，而冲咗出边间大房其实系冇人嘅，摄影机就影到呢一幕啦。即系佢由 A 点去 B 点，中间咧其实呢笪地方系冇人睇到佢喺边嘅，而个机师系好清楚咁交代，我将会进入一个地方，所以我而家由 A 点个 tower 去到 B 点嘅 tower， 所以控制塔就话我而家 pass 俾越南啦。 嗯， 咁个问题就系话你要有咁嘅 knowledge。即假设佢唔系零件 failure， 因为零件 failure 通常啲嘢就唔会突然间冇嘅，又或者即系飞机咁安全嘅嘢咧，有一边 part failure， 即系好似引擎咁样讲咧，其实你架飞机边一 part failure， 其实佢控制塔知嘅。 嗯， 同埋就系话你架飞机就算系一 part radio， 佢即系零件有啲操作失误嘅时候咧，其实架飞机唔系人手揸嘅，你唔好成日谂住好似嗰啲冲上云霄咁，哇！嗰啲黐靓啊，揸住喺度加单人喺度沟女啊，有喺度食下嘢啊，即系唔系一件咁事，佢拍个掣嘅啫。 嗯， 即系美国曾经我哋个节目咧，就系话两个平民，咩叫平民啊？一个可以听得明英文嘅人，佢入控制室咧，只要佢听住喺个控制塔，一个识揸飞机嘅人，透过个无线电可以教降落嘅。 嗯， 降落之前嘅你就将佢扭去 autopilot， 去到个控制塔之前。你就扭翻，即系你都系用 autopilot， 但系就算你唔用 autopilot 嘅话咧，你听住控制塔嗰个人用 radio 教你咧，其实一个普通人有个 comprehensibility， 你都可以揸到个飞机降落噶。只要个、嗯、即系个 weather condition 唔系， 好似之前有新闻都有讲过呢样、 即系唔系好坏嘅情况。所以你要只飞机突然间喺雷达度失踪，甚至乎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咧，基本上都系个可能。有人有咁嘅 knowledge 去识晒所有关于无线电通讯嘅所有设备，而呢一个环节之后，佢要系经过一个行程，离开咗佢搜索队搜索嘅范围。点解呢？因为假设你如果呢一刻 我決定唔同控制室聯絡，又或者我決定喺個雷達消失。其實兩個控制塔嘅人喺度，第一件事就揾翻呢個飛機嘅。 嗯， 你一段時間揾唔到之後，你啲人其實係好自然，你會去揾呢隻飛機， 因為跟翻佢原本應該行個路線去揾、 啊。你唔會突然間有樣嘢係唔見咗，大家唔知點做就哦係喎，唔、啊、見咗喎。 喂，但係會唔會啊？你就算你話機師，佢會唔會知道邊啲位係你呢個 radar 收到，嗰、那個 radar 收唔到咁樣啊？ 人哋外國啲報道話佢應該知。 點計咧？ 你 fly plan 嘅時候你會計噶嘛？ 有冇搞錯啊？衝上雲霄嘅 fly plan， 求其一路合住杯咖啡簽下名嘅啫嘛。喂，咁流啊咋？唔怪得炒啦個編劇。 咁人哋第一集汪明德做啊嘛，大佬。 屌咁炒硬啊！哎呀，我為咗你，我為咗你又講個粗口啊，大哥。所以我咪話俾你聽咯，我真係好挑憎人講是非嘅。 嗯，好嘢。阿哥，我叫做阿哥， 你真系 好捻真人 讲 烂口，好捻真人讲烂口 是非嘅， 我可以好真人讲是非。 OK， 咁你即系一个飞机飞咗咁耐，其实佢系知道边度控制，但系边度机场最主要就系、是，因为佢机场 讲咪大把机场咯， 东莞都好多，但系冚晒。咁你一个人要咁多嘅 knowledge 去知道佢边一度嘅雷达系。啲地方係盲點，你要知道咁多嘢，你係有機，你係人仆街。 嗱，即係話咧，阿 Raymond 所講嘅話，如果有好多個盲點，而個機師佢係清楚知道，所以佢嘅嫌疑就係最大。係 啦， 嗱，啱啱有個報道嗰度點講咧，就係話嚇阿金金今日個報道點講啊？最新嘅報道， 最新邊個報道？哦，即係你講話個飛咗五個鐘頭嗰個報道， 唔係咁啊嚇嘛？有啲警方啊定成啊 拉咗邊個？ 咪去佢屋企啊？ 啊，系今日唔系琴日， 琴日添啊！ 琴日马来西亚警方咧就去咗机师主机师啊，咁当然有好多人都讲话系副机师唔系副机师，唔好意思，副机师出事啦，因为佢有副机师又俾人拆咗啲相，可能都系 Facebook 啲相话有人咁样邀请啲人去个控制室度，即系个机师室度咩影相嗰啲，咁嗰啲我唔讲啦，就话马来西亚警方就去咗个机师嘅屋企度搜集一啲嘢，但系就冇讲，即系有传媒朋友去问搜集啲咩，但系马来西亚警方就冇作出任何透露嘅。 而且我都嚟个大胆啲嘅假设，有两个可能性：你只飞机有一个机师，其中一个机师佢要熄晒 radio 嘅时候，第二个人会问啲咩？ My radio, where is my radio？ 我哋抽水真系好叻嘅啫。喂，另外机师唔系傻噶嘛，大佬？我见到你喺度古古惑惑，喂，呢个真系咁识佢。我问你，喂，阿 Captain， 我哋有咩 free plan？ 点解你会突然间识咗呢扎嘢佢？我会问噶嘛？咁呢个问题我几时会问啊？你识嗰刻我就问啦，你搞事嗰刻我就问啦。咁个问题就话，如果我见到你做一样咁嘅嘢。我问你，你觉得你会答我定系唔答我呢？ 我会直情系作为你。 系啦，两个可能，一你就有一样嘢要挟我，又或者威吓到我，要嗰刻我唔好搞阻住你。例如系咩呢？你可能带支枪上去，又或者你可能带咗武器上去。我一问你做啲乜嘢，我唔同意嘅时候，你督我，你督死我，又或者督晕我。如果你冇用武器威胁我。呢一單就係嗰兩條有串謀嘅。 嗯，但係我都有個有個問題嘅。咁因為嗱，而家個去到而家嚟講嗰個重組案情都講緊係個即係有好大有可能啦，可能啦，可能性就話係個機師出古怪啦。咁但係飛機上面嘅嗰啲乘客會唔會有機會會知道究竟架飛機發生乜嘢事呢、 哦、因為你哋坐飛機嘅時候呢，你前面嘅螢光幕呢都好似類似有個 GPS 咁嘅嘢睇住架飛機飛入邊㗎嘛。 哦，咁我都會識埋佢啦，如果我係機師都。 Exactly。 咁但係會有人會問㗎嘛，依家會識咗個畫面。 冇嘢㗎，佢咪即刻將個畫面轉返去 CCTVB 嘅呢、這個衝上雲霄第一集你睇囉，係咪先。 就係咁啦，你知唔知嗰塊嘢係 flip 嚟 flip 去嘅？佢、除咗即係譬如你坐長途機咧，就應該喺前面嘅 projector 度有一格係咁嘅。咁但係短途機咧，佢係 flip 嚟 flip 去嘅，即係有可能睇睇十秒鐘呢一個畫面，再十秒鐘睇第二個畫面。 係 佢可能有幾個畫面循環咁播嘅。係 啊 而家就係掹走咗你呢一格。等你個一路一路轉畫面嘅時候，你咪睇唔到咯。同埋飛機上面俾乘客睇個 GPS 其實加密咗嘅，即係嗰個唔係純粹一個，譬如你揸車咁同個 GPS 係唔同嘅，而家同你電話嗰啲唔同嘅，嗰、那個信號係透過 cockpit 裏面嘅 GPS 將佢化成一啲你 readable 嘅信號，去到你前面個 mon 度俾你睇嘅。即係話你如果掌握到個知識嘅時候咧，你喺個 cockpit 度熄咗呢個功能。咁如果我唔係威脅。 坐我隔篱嘅金金系嘛，我啊飞只飞机去第度啦。你话咧空姐有冇机会知咧？空姐系唔知嘅。你几时睇啲冲上云霄空姐有机会去研究个 flight plan 啦？你见佢递下面包、递下果汁嘅啫嘛，递下红酒嘅啫嘛，系嘛？佢唔会知道呢啲嘢，即系佢一 copy 出边。咁、那个问题就系话，究竟几时会坠机嗰刻咧？坠机之前嗰刻咪知咯。但系发觉为时已晚啦。咁你话个飞机喺嗰五个钟头飞到去边咧？咁、那 个范围好大咯，个 范围就大咯。 因为而家根据美国嗰边嗰个出嗰、那个， 一划就划晒泰国啊，成个东南 亚、啊，可以去埋澳洲添啦。跟住啊，差唔多成个大陆都可以去埋啦。尼泊尔啊，直头可以去埋苏联添啊。 成个东南亚系太多地方， 去唔到苏联咁远系嘛？ 慢车边啊， 因为去唔到苏联，苏联解体啊嘛。 系啊，俄罗斯 OK， 唔好意思。 因为其实嗱，讲真啦，即系呢个我自己衷心嘅祝福啦，虽然系好傻。其实都是希望就是说他是可能有一些的政治目的啊，他其实是降落了某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其实是希望整架机的人 才安全的。那你说即如果真的认真地讲这件事，那希望即不见了那些人快点回到家啦。 是 的。但是你说事实上你说认为这班人是不是还在生的话呢，即其实很多外国的传媒都认为这个想法是天真的。 啱啊。同埋我都想引述返我哋引述返这个大马那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士的一番说话啦。他就是马来西亚，系啦，马来西亚个好出名嘅名模，系名模伊布拉恩金马，佢就话经过佢嘅用呢个灵异嘅力量去搜查咧，咁就发觉咧，就佢觉得咧架飞机咧一系就仲喺空中，一系就已经堕海，唔应该会喺地上啊！ 你平时听财经节目要听沈大师讲啊，只股票如果超过咗，如果超过咗三个七咧，就好有机会去到三个八。 喂，哇，好远啊， 系嘛？大师级嘅人马系咪 就 系 咯？ 啊，咁即系呢单嘢未盖棺定论啦。 不过咁嘅，呢度我要加多句嘅。嗰日喺 Facebook 都我见到有个 message 咧，我都睇得好唔开心嘅。点 解？ 咁有好多人咧同我讲，真系嘅，佢系咁写就话，喂，证实咗嗰度系冇香港人嘅。咁所以咧就有热烈弹琴，热烈地唱。咁我成日都觉得句，其实无论点都好。是一个生命嚟， 即 系虽然我唔理你系左又好，右又好，啲咩情况都好啦。即系其实真系好老实咁讲，你试下等嗰个系你，你都会一定会有嗰种 傷痛。即系你自己都唔知道去马来西亚等，你去北京等，等咗咁耐都冇消息。 所以即系我成日觉得佢咯，千祈唔好有呢个心态咯。无论嗰个系咩嘅人种，无论就算佢系好人定坏人啊，我都觉得唔应该有呢一种心态。 除咗嗰个六八九， 系 嘛？补充一句啊， 吓。咁啊，所以啊，咁啊，呢度咧讲完之后咧，一讲到呢个问题咧，咁啊，梗系要立翻去我哋啊大师啦， 又关我事 啊，大师而家升仙啦，系咪先？开始进军呢一个政界啦。 通常啲衰衰咁样着晒西装走去打条胎影嗰啲相，都唔系好人嚟啦。 唔系，因为点解咧？你啊成日去人哋个节目度讲。啊！喺自己个节目你又唔讲，喂，系咪老老实实？系咪即系我哋两个唔系自己有先？ 唔系，唔系。 嗱，你想问我会帮你助选嘅，我会帮你派餐啫。 唔系，唔系，唔系。 阿 Raymond 会 帮你选啫。 系啦，佢会帮你 帮 我选，我知。 去你个区帮你选啊！ 我等紧你帮我选啊！ 系嗱，咁老老实实啦，传闻系咪真嘅先？你系咪过新 东？ 唔係去嗰個新民主同盟？ 唔係嗱，其實呢樣嘢咧，咁其實喺啲報章，喺啲報章上面都有成，我都係有承認過，咁我係新民主同盟嘅。 係最近嘅事定係之前？其實一直都 之前。咁但係講民，因為係掛牌頭嘅啫嘛，咁啊冇受身冇。 喂你唔好亂咁講嘢，咩叫掛牌頭啊？你要同選民負責嘅喎，你唔能夠掛住新民主同盟。 嗱，你要搞清楚， 即 係嗱 ，confirm 老老實實 選未去，即 係唔係選唔選嘅問題。 你係嗰樣嘢係要係。佢哋內部決定啊派咩人，咁先落到決定。而家都未決定，啱啱先。 咁會唔會即係意味住即係萬一輸咗，幫過你嘅就係契弟先？ 咁又唔係，冇可能嘅。邊啲人咁講嘢㗎喇，嗰啲人呢就可能呢充分咗頭腦，係充分咗頭腦喇。 你小心啊，網上好小氣㗎。 我講係充分頭腦咋 嚇。唔係，因為點解呢？呢啲係你同路人嚟㗎。係 呀。 同路人，所以我就会问翻同一个问题咁解啫嘛，系咪先？会唔会系契弟？ 诶，头先咪答咗咯，又答， 咪要 double confirm 又要 double 噶， 咁啊，梗唔系啦， 即系佢 唔系契弟， 吓唔系契弟，咁好啦，咁啊，即系话啦，嚟紧嚟讲咧，就即系其实你系身在曹营心在汉。 好多嘢啊！而家好乱啊！而家好混乱啊！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又有报，又有报章，又有 阿方丈同阿咖喱饭，唔系啊， 又有 制嘅咋？ 又有啲，又有啲报章写话我系大舊嘅心腹啦。 咩话？ 话我系？ 唔系佢话你大舊啫。 佢话你大舊，你听错啦。 佢系写得好清楚。我是 陳偉冠心腹 大舊啊，心腹是不是大舊的肚腩？ 是 大舊的肚腩 寫到明就很清楚，就說我是人民力量的地下黨員。 哇，我真的肅然起敬。 咁呢就派我落去呢個新界東嗰度呢就做一個卧底。 咁即係你唔跟蘇浩呢？ 我唔知邊個蘇浩。 喂喂喂喂，突然間好混亂， 係好混亂㗎。 我請我哋個聽眾有一個想像， 嗯， 一個手執住陳雲大師嘅城邦論，同一個花生醬一齊去行一個遊行，原來佢係咖喱飯嘅心腹。嘩， 真係呀，呢個大舊心腹， 呢個大 舊心腹啊， 仲亂過 TVB。 但其實呢，通常出現過呢個人物係邊個呢？呂布。吕布就是咁啦，认三个契爷㗎嘛，係咪吕布系咁样㗎嘛，咁老实啦，你系咪 边个契爷 中赤兔人中吕布先。 咪嗱，而家讲真啦，如果你话我自己出嚟行搞嘅活动嘅话呢。 你自己出嚟行你又死啦，你嘅政治前途系咁上下啦，你真系。 我讲緊自己出嚟行讲嘅系我自己出嚟搞嘅活动。 你自己搞活动。 咁呢个就系代表我自己嘅。呢、這個絕對代表我自己，我亦都唔會特別話去揾。 就唔係新民主同運分你嘅， 唔係一定唔會，一定唔會，一定 即係鑊鑊啊！即係有功或者有鑊氣，都同咖喱飯冇關。 你小心啲講啊！講啦，講啦，講啦，講啦，講啦！ 唔係，因為我要問清楚。 嗯、 因為嗱，點解咧？咁即係我，因為我唔知問嗱，你明白？因為點解咧？ 我哋唔識就問㗎啦。 曾經之前 唔識再問㗎啦，跟住你識再問㗎。 唔係，因為之前有啲運動咧，成日混淆咗，突然間有人過嚟話俾你聽，我係嚟維持秩序㗎嘛。 哦， 咁所以我要清清楚楚解釋， 搞翻清楚先。咁我諗咧。如果你講緊呢整個對上個禮拜日嗰個運動。 咪 in general 啦，唔一定係邊次嘅。 唔係嗰個運動。 即係有時自己帶住個章係 咪可以走 而家 唔 係講緊破處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大佬。 係你係講緊嗰個應該係關於嗰個係叫做話愛國 次 愛國愛黨大遊行嗰個。 第三次。 咁嗰個呢就其實就我只不過其中一個參與者啫， 但係你企到好前後喎，佢係大佬戴曬高帽跪曬喺度， 你咪批鬥 嗰個咧就係我只不過當玩個 gimmick 嘅啫。咁我既然我之前我係玩驅王，咁突然覺得啊，不如我係做一個類似牛鬼蛇神嘅角色， 咁又唔得喎，咁俾人去做呢個三分又俾人錄咗喎。咩叫你玩驅王？驅王就驅王，係嘛？正當非常 啊， 係 做啊，因為點？ 唔係其實我任何嘢我都覺得只不過係一個行動，去希望能夠令到我哋個政府去喚醒一啲問題，令到個政府去做嘢啫嘛。 啊、因為點解咧？嗱，我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咧？就咁嘅。咁、首先啦，咁而家因為你叫做已經係政界人啊嘛， 哇都唔係。 咁所以喺政界人，我哋一定要有立場噶啦。 唔係好慘啊！俾大公報跟嗰啲咧，我唔知咪跟我嚟。 喂，老實講，有人跟你咪好嘢咯，係嘛？可能分分鐘遲啲有差佬跟埋上門噶。不過呢個以後話嘅嘢。 咁你老婆驚唔係我哋驚 咗啫。因為點解呢個立場上，所以我一定問返喂究竟你係屬於邊個派別先，係咪呢個可能峨眉㗎嘛，係咪未必係少林武當㗎嘛，係咪先。咁好啦，咁你清清楚楚同咖喱飯呢邊。咁然後第二個問題啦，立場上有冇嘢變咗先。嗱，因為呢 你喺邊方面嘅立場先。 因為呢 驅王立場。 你 驅王立場我冇變 㗎。因為開頭嘅好老實喺最開頭嗰、那個你係由水貨嗰個時間開始行動㗎嘛。你而家當我訪問緊一個政界人啦。 你唔好啦，我哋討論啲嘢好啦。 喂 我哋 近水樓台 唔好。 你益曬其他人。 你而家俾人擺上台。 唔好咁樣，我哋討論 謝志峰係會落場。 唔係，因為我純粹問嘅啫。 好啦，你哋係。 因為點解咧？一個驅王行動開頭嘅時間咧，就講緊係個水貨客嘅上海光復上水個行動嘅， 係 嘛？咁拉尾咧就去咗一個尖沙咀嘅第一次嘅遊行嘅。 其實都唔算，其實第一次嗰個應該係反赤化反殖民遊行，係今年1月1日。 OK， 弄咩一齊啦，我有印象，我認識你就係嗰、那個叫尖沙咀嗰個啦， 叫做 Peter 曬得最緊要嗰個啦。 唔係話我同你狗。 唔係 做節目都唔係 唔係 嗰個啦， 係 criticize 唔係因 criticize 嗰個意思咧，就係即係報章上面嘅 criticize 啦。咁嗰陣時間咧，咁基本上咧，蝗蟲某程度上啲人嘅定義咧，就純粹係跟國籍嘅。 就总之你内地人、啊、总之就唔好啦，所以你哋先至会系觉得连嚟香港嘅旅客，即系当然唔关你事啦、但系个游行嗰度系咁样定性咗个位噶嘛。咁而家开始咧就系话慢慢变咗，就系去到呢、這、一个有黄性行为，即系话有黄虫行为嘅香港人都系。是嗎， 即是你講的是琴日那個 是啦， 琴日的報章報道。 所以我就話你那個轉變上面其實是有轉變，定是因為個定義越來越清楚，我給個機會你解釋，大佬幫你補。 你有一鑊過講清楚去啊。 是嗎， 你現在企咗喺大舊嘅心腹大白眼鏡幫個人嘅契弟同埋咖喱飯中間三個老闆，我唔知點樣服侍你死呀仔。 是啊。唔係真係俾個機會你係講清楚嘅。 其實呢 因為最緊要就是沒理由在別人的節目講， 其實個定義，其實定義呢就很簡單的啫，定義很簡單的啫。咁如果你話是以這個蝗蟲這個行為，其實我諗呢這個就不是只是單指這個叫大陸人的，咁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會有這些咁嘅人的、而只不過就話如果這些人那個行徑是在我們香港本土這裡發生的，咁我覺得確實是需要作出一個糾正的。咁但係而家我哋而家就當我自己睇得到最多嘅呢個行為嘅嗰種人種啦，係囉，我用人種啦，唔緊要啦，我用人種啦。 唔緊要，我哋執著 住。係啦係啦，我用人種嚟講，咁而家我睇得到而家暫時最多嘅係叫做話係大陸嗰邊嘅人嘛。 唔係，咁但係同本土，本土嘅意識就同呢樣嘢好強㗎喎，因為本土純粹係一個地域性，地域性嘅嘢啦。咁而家我唔知道老老實實究竟陳雲嗰套本土同咖喱飯嘅本土係咪同一個本土？ 同你執行緊嗰啲係咪同一件事喎？ 係啦，所以我就話啦，清楚界定咗先，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中間就好容易有個關係。喂，城邦我又揾你做代言人， 咖喱飯又 咖喱飯又揾你做代言人， 人力冇冇冇冇冇，你放心，你放心 咁講， 放心。暫唔係 暫時嘅老細都係咖喱飯， 唔係暫時嚟講咧，都冇一個特定嘅組織或者特定嘅 但係你嗰個定蝗蟲嘅定義係咁跳喎、 唔係而家我冇跳啊，而家咪講咗， 即係而家呢個最後更正咗 啦， 就純粹以行為嚟到決定呢樣嘢， 係啦，就唔係人種嚟決定， 但 係因為嗰人做咗呢件事，但係咁啱咧，佢人種又係深圳河以北嘅人， 即係比較多啲咁解啫，你嘅意思， 咁即係話喺深圳河以北嘅人都唔係全部係蝗蟲，你會咁承認啦？ 這個我又不可以這樣去 即是 去否認 的。那喂大佬，那你仲有一個老闆喎、你知唔知個老闆係邊個？ 邊個？ 個老闆係黃毓人啦、 我唔知 點解。佢啲龍門大法係咪搬龍門搬得幾緊要又嚟啦係咪，我今日只係問你一個問題啫、到底深圳和以北嗰啲係咪冚唪唥都係蝗蟲 ?Yes or no? 屌，咁你不如问佢，你食饭，你食饭定系捞？唔你食饭捞唔捞屎？你答我 yes or no？ 嗱，我就唔会老实讲，我唔会去特别 care 深圳河以北发生咩事嘅。讲真，我自己唔系话未翻过上大陆，咁我都翻过上大陆，咁我都真系翻过上大陆。 即系收钱啦！ 我就翻过上大陆去做一啲叫义务性嘅工作， 简单啲， 系去啲比较贫穷呢个地方。咁我都睇到个问题就系话。佢自己政府唔去理，我哋香港人理得幾多？ 大陸有冇好人啊？咁 唔係我而家喂概括咗， 我所以咪講緊就話，我而家咁我未必會去咁 care 佢大陸。 所以個 set 咧就應該係話，基本上大陸嘅，因為佢唔理啫，所以我佢唔界定上面係咪蝗蟲。總之喺香港有蝗性行為嘅咧，就係蝗蟲啦。 嗯。 咁如果咁講、 這個啊， 最近嗰個遊行係幾時嚟㗎？最近嗰個唱 嚟緊 唱紅打黑定係咩啊？係咪星期日啊？ 唔係上個星期日，上個星期日。 咁點解你哋又要講國語嘅？如果係香港 嗱，嗰個咧就嗱，嗰、那個咧，據我所知，搞呢一個活動嘅嗰個主辦單位，佢就想用一個反諷嘅方法。 陳爽啊， 梁爽。 唔係，因為嗱， 咁佢就諗住用一個反諷嘅方法。 咁但係問題 點解用反諷咧？點解用反諷？因為其實佢嗰個概念其實就同我唔同嘅，即係其實佢又係自己 individual 走出嚟嘅，就同我喺度。 佢同你概念唔同，你又參加嘅咧？ 唔係，咁佢依樣嘢其實都講緊係關於佢一樣嘢，就講緊就係因為自由行嘅問題啊嘛。 咁但係 佢其實都係想用呢樣嘢，就話希望唔好咁多自由行落嚟香港。呢個係要搞清楚嘅，係希望嗱，你哋不如咁啦，你哋唔需要落嚟香港啦。其實你有好多嘢大陸都有得賣嘅，咁不如。翻大陸，喺大陸嗰邊唔好話翻大陸啦，喺大陸嗰邊做個消費又好點又好啊。 唔系唔紧要，因为佢唔系活动主办嘅，我哋冇留唱嘅。不过嗱，咁调翻转头，当你系一个参与个人啦，咁其实我都有嘢想问。 好啊， 因为话嗱，佢哋落嚟系抢夺咗我哋香港资源，好似新比个节目都好似有类似咁上下讲法啦。 嗯嗯嗯， 其实有咩资源系我哋香港？嗱，我哋食嘅米唔系香港种，嗱有嘅，我哋而家最近香港有机菜咯。除了有机菜之外，其实都冇乜特别嘢啦。咁因为我点解会咁讲啦，虽然我唔系专登去挑剔，因为呢我对于一个手法我系唔同意嘅。 嗯， 就因为当然啦，其他譬如话连谭博都觉得呢个游行系好创新啦。不过我自己睇法就系话，因为呢最主要系料到乜嘢呢，文革呢样嘢。 嗯， 因为嗱，你又系 exactly 系有扮演个其中一个角色啊，戴高帽啊，放飞机啊，呢啲我哋大家都知道，可能后生个辈唔知，可能觉得系件好 funny 嘅一件事啦。嗯、但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佢自己比较上系 未必话敏感啲嘅嘢啦， 唔可以用敏感啊，其实系一种哀痛嚟嘅。 嗯， 等于调翻转就系话，你喺德国，我谂你唔会用一个。法西斯或者你是扮一个希特拉来讽刺他的历史的。咁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一样东西，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我有一些比较上年纪大一些的人，他经历过文革的人呢， 嗯， 他当其实告诉我对这样东西是很反感。是反感到是怎样呢，就是直情其实现在是重演紧文革。呢、一个就将你哋成个游行 idea 咧， 呢个都讲翻啦。即系我自己其实都写过一篇嘢嘅，咁我自己写过一篇嘢，咁我都话其实呢个游行，呢个游行，佢想做嗰样嘢咧，就未必完全系做到个 reflect 出嚟，因为正如我讲，咁譬如话嗌口号嘅时候，其实应该最好，如果系谂住系玩曲线嘅，玩 gag 嘅，咁最好梗系用翻国语啦。咁另外就会多返少少标语啦，或者係有啲讽刺式嘅漫画嗰啲，即係我会觉得係会咁样呢，咁就会比较分裂。 嗱，因为点解嗱，你係一个参加者啫，所以我就话啦，对于呢你去选择一个游行，佢究竟佢个部署你去唔去，呢、个就係一个好小心选择，尤其是你而家记住你係一个从政嘅人。 係啊， 你嗰、那个嗱，你会觉得一样嘢咯，有啲人我系市民，我觉得好玩或者我去，因为我唔需要对呢样嘢系有即系我系有包袱噶嘛。 嗯嗯。 咁因为某时候你去表达，但系其实你系触动到一部分人嘅情绪咧，我就觉得嗱，你譬如话你去拖劫嗰个咧，我真系觉得冇意义嘅。你见到我系完全冇意义的。 即系你唔系指住啲人嚟闹嘅话，其实好有创意。 但系而家问题就在于话咯，一个善波力嘅人物，你已经做咗个代表人物，甚至乎某程度上系一个意见领袖嘅时候咧，其实乜差嘢都入你数嘅。所以我先至话啦，喂，你諗清楚，或者譬如话同你即系边个大佬啊，我唔知啦吓，真系要度清楚呢个情况。因为如果咁样落去发嘅话咧，唔系一件好事。 因为点解咧？俾个人版你睇，你知边个黐根嘛？ 哦，知。 佢最拿手系边一招咧？派胶啊！ 哦， 即系大佬，即系你哋同我节，即系你同我做节目，系咪？大家都系吓， 嘻哈哈， 嘻嘻哈哈，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你冇派胶啦， 唔系啊！ 你真系有招炮胶嘅时候，呢两个系即系第一支枪头对你， 系啊。所以 冇理你啊。 所以我就话咯，即系呢样嘢，因为好多时候啲人咧就唔知噶。你其实只要你一出现，你一企咗中间啲位，镜头一定对住你。呢、這个活动你就算点推。都是你搞的。 尤其是你即是你是曝光比较即是你是 A1 直接是你是不是即是你曝光得太高太多人是瞄着你的矛头来打。当你一咪有什么豆腐派了胶的时候你牵连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即是不要说你屋企先即是你现在落了水叫做大家签了生死状是不是见了街板大家知道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我估你应该其实已经考虑过又或者起码有这样心理准备。不过你想想你身边的人是不是你咁多老闆有咖喱饭又 不是因为你不要觉得在那里 你不要在那里笑啊 你将会面对的你的对手的批评是比我更加厉害的。 不就是喂仲要你知道你自己一个是不出来就金金大师前金金大师后当你建制派将你和我黐根的头摆在一起 你自己覺得係咪慘不忍睹呢？ 咁其實老實講句，呢個世界用錢可以解決好多問題。有啲有啲敵人呢，你可以用肉成嘅方法呢，肉成咗之後咁大個大大個標題金金大師。 今晚就開個 PayPal account， 你只要肉成得我哋夠啦，我哋一定幫你催票。是嗎？ 好，是我哋呢度多謝阿金金仔你哋。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好，下個禮拜再見。 再見， 拜拜。Bye。 在 Peanuts 和 Peanuts 之间应该要揀什么呢？当然是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是 Share 洛克道开工的主持人，正在开工中啊。